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41集。冉姐说：“我真的就玩玩，挑战最后一名，就算赢了，唐青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意思。”在这之前，唐青跟其他人打听过，新人能够挑战前100的成员，能进执法堂，进不了的大部分会被随机到采购堂或者外贸堂。其中，执法堂福利最好，实力最强，还能经常受到成水的指点。不过，情报堂的只要电脑技术好，对挑战哪个阶段的没有要求。唐青没有想到，秦冉竟然排在了最后一名，他有些失望，不过也没有打算换人。 程水先生，我选好了。 想到这儿，唐青看向程水，程水点点头。 你说。 唐青笑了一声，开口道：“ 421。” 程俊让程水把秦冉的名字划进名单的时候，程水就想过，按道理是排第一的。可若是排第一，肯定有不少人想要挑衅他。这些人中有好奇想要知道秦冉实力的，也有想要知道他配不配得上这个第一的。庄园关于秦冉的传言很多，只要他排第一，盯的人不在少数。程水思索再三，还是把秦冉的名字划到了最后一个。这上面的名次确实是按照实力排的，一般入选的新人挑战都是在200-300名左右，没有人会选择最后一名来挑战的。庄园里的人虽然知道秦冉实力可能不低，但看到他排在最后的名字，也知道程水不太想让他们挑战秦冉，所以不会选。正是因为相信这一点，所以程水把秦冉的名字放在了最后一个。421。程水记得很清楚，然而他没有想到第一个出场的唐青就抽中了这个大奖，点名要挑战秦冉。程水眯了眯眼，他看向唐青：“ 你确定要挑战421？新人的话，挑战200-300名左右最好。” 唐青一开始700多的权力在庄园传了很久，程水也是略有耳闻，给了他一个建议，可这话听在唐青耳中，程水就是在莫名其妙地维护秦冉。本来因为他叔叔还有情报堂的那件事，唐青就有些嫉妒秦冉，眼下他心里更加的不舒服。唐青看了一眼秦冉的方向，对方还是戴着耳机，似乎在玩游戏。唐青垂下眉眼，故作无意识地开口道：“ 是的，程水先生，难道不可以吗？有后面的人不能被挑战这个规定。” 虽然知道秦冉排在最后一名，实力不高，但唐青还是想要把他从神坛上给拽下来。程水深深地看了一眼唐青，本来他还想要提醒一句，但听到唐青的这句话，他又收回了提醒的话，然后点点头：“ 可以。” 真的， 唐青原本以为程水会给一个最后的几个排名不能挑战的规定，没想到程水忽然答应了。唐青有些惊喜，有些怀疑程水是不是也站在他这边。实际上，程回开始十分看重自己，唐青也能感觉到，就是最近好像所有人都忽视了自己。眼下程水这个态度让唐青难免有些多想。“ 你先测试几项基础权利。” 程水没有再看唐青，直接开口：“ 准备一下，5分钟后考核。”“ 好。” 唐青直接走到权力测试一边。与此同时，坐在观众席上的洛队一行人看着唐青那略显孤傲还有得意的脸庞，一时间不知道要说什么了。他竟然还有些得意，不会以为程水在帮他吧？当然，程水一开始是有些善意的提醒， 但是后来直接敲定了比赛。一行几个人想起那天烤肉的那位，就能预料到待会对战的时候该是一场怎样的一面倒的局面喽。程水让唐青去测试权力之后，就去跟秦冉还有程俊说这件事。他先是看了一眼程俊， 老大，这件事…… 程俊正慢条斯理地捧着一杯热茶，闻言眉都没抬，语气挺清淡的， 按正常程序。 程水早就预料到程俊会这么回答，也就没有惊讶，毕竟人本来就是让秦小姐来玩的。想到这儿，程水又看了一眼秦冉。秦冉正在玩游戏，他戴着耳机微微侧着身，羽绒服的帽子扣在头上，边缘是毛茸茸的装饰。顾惜池跟江冬夜正在叫他， 小冉别打游戏了，有人要挑战你。 他戴着耳机声音挺大，顾惜池叫了好几遍后他才反应过来。本来眉宇间又烦又躁的，听到顾惜池的话，秦冉忽然一震， 你说什么？有人挑战我？ 程水敢肯定，他看到秦冉的眼睛亮了一下。秦冉的游戏还没打完呢，但他显然找到了另外的乐趣，他就把耳机取下来，然后把手机递给程俊，去看顾惜池跟程水。 没错，秦小姐，挑战你的是唐青。 程水走到秦冉身后恭敬地回答。他又用余光瞥了一眼程俊，自家老大已经接手了游戏。哦，秦冉点点头，看向场上的唐青，对方正在测试权力。大屏幕投影的421个人名已经消失了，变成了权力测试仪的投影画面。江冬夜坐在顾惜池隔壁，翘着二郎腿笑道， 你放心，也是女人，应该没多大事的。 一句话没说完，唐青的数据就出现在了大屏幕上，769。江冬夜有些怔愣，昨天经过程木跟施立明的解释，江冬夜也差不多明白权力也就是实力的一种代表。 你还是别去跟他挑战了，那女的769的权力。 江冬夜不由扯了扯嘴， 他是个猛男吧？ 江冬夜本身也被特训过，他的实力在京城也是能够排得上号的，饶是如此，昨天也不过650左右的系数，这随便一个女的就比他多了100多，江冬夜自然替秦冉着急。他看了一眼秦冉，脸色严肃了很多。 你又不是状元内部人员，这些挑战俊爷可以取消的吧？ 顾惜池不太懂769跟普通人的差别，不过他摸了摸下巴，看向秦冉， 你可以吗？ 秦冉正在脱外套，听到这一句他挑了挑眉，自然。说完他就往擂台的方向走。江冬夜看着秦冉的背影，然后担忧地看了一眼顾惜池。 哎，比我高100多的权力，就算是我也打不过，他不会有事吧？ 顾惜池先是看了一眼程俊，对方还在漫不经心地玩着游戏，而对面程火程木等人也异常的淡定。他想了想然后摇头， 应该不会。 江冬夜看着秦冉瘦小的身板，有些怀疑的说道， 是吗？ 擂台中央，秦冉停下了脚步，神态自然，眉眼间有些兴味盎然的恣意，正微微侧着头捏了捏两只手的手腕，半点也看不出紧张之色。权力仪器在擂台边缘，唐青检测完就朝中间走，不过几米的距离。他很高，接近1.8米的个子，骨相比一般东方人高大，气场很足，像是国际模特。这种人在普通人中鹤立鸡群， 只是对比秦冉来看又确实吃亏。检测权力的时候，唐青也一直注意程水这边。见程水又去跟程俊还有秦冉说话，秦冉身边还有两个人的表情似乎很紧张。唐青有些玩味的笑了笑。他挑了一根木棍，这是庄园常用的借力打法，除了少数几个到瓶颈期的人，大部分在700到800权力范围的人都喜欢用木棍借力。充当裁判的依旧是执法堂的一个人，他看了一眼唐青。 唐青，准备好了吗？ 唐青掂了掂棍子，然后舔舔唇，看向秦冉的方向。 当然。 捏着棍子的手有些抖，显然唐青万分激动。裁判又看向秦冉。 秦小姐，你需要武器吗？ 秦冉脱了羽绒服的外套，然后随手扔到了一边，语气风轻云淡的。没事，我就玩玩。 裁判，还不开始吗？ 站在秦冉两米远处的唐青面上不显，语气有些不耐烦了。他特别不喜欢秦冉的这种语气，他会让秦冉知道，并不是在哪儿都会有人毫无底线地捧着他，什么样的实力就只配在什么样的定位。裁判拧着眉头看了看唐青，然后往后退了几步。 开始。 裁判一句话刚落下，唐青手中的棍子就狠狠地挥舞出去，直接朝着秦冉的脸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